郭林芝士恶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做好了周围的工作，拉拢了一切该拉拢的对象之后，王莽开始对王太后实行谄媚攻心的策略。王莽见年逾古稀的王太后深居简出，就极为周到地安排她40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并且煞费苦心地为她筹划游玩地点。从此王政君是春夏秋冬常常在外观光旅游。另外王莽还特别注意用一些虚名来取悦王政君，比如奉劝他不要总穿粗布衣服，更不要长剪御膳，为了宗庙社稷应遵帝王之常服，赴太官之法膳，显得特别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引得王太后一个劲儿地对这个侄子赞叹不已。见过孝顺的，没见过这么孝顺的。正是通过对王太后的蒙蔽与奉承，王莽攫取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一年之后，也就是元始5年，王政君赐王莽九锡，这是给予诸侯大臣无比荣宠的赏赐。这个时候的王莽，那已经是位极人臣。那么王莽会满足这样的地位吗？答案是否定的呀。话说王莽依靠作秀让自己的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还干了几件有失民心的事情。他为了加强西部大开发，先是将罪犯迁居到那儿居住，让他们开荒自食其力，人手不够就派边疆的百姓，每天派往西部大开发的民众有数万人之多，百姓渐渐地有了怨言，也就在情理当中了。他作秀过头了，王莽意识到民心向背问题的严重，如果自己想要长期地拥有天下，民心问题必须得解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此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前太仆王运等8人之父假节分行天下，览官风俗。汉宣帝和汉成帝时也经常弄览官风俗，但是他们官俗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了解民情民意民生这3民问题，查吏治得失，举茂才异能之士，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而王莽官俗的目的明显与众不同，官俗是假，宣传王莽的德行才是真。以王运为首的官俗团为此在祖国山河之间悠哉悠哉打着公费旅游的幌子，大吃大喝了一通。一年之后，8人官俗团满面春风地回到了长安，向朝廷复命，用6个字来概括：造歌谣，颂功德。王莽就乐了，随后给官俗8人直接封了侯， 接下来就轮到七小虎的表演时间了。太保王顺等人联合上书，强烈要求应该像当年周王朝封赏周公那样，重新封赏安汉公王莽。随后得化了的平民百姓也纷纷上书，众口一词，请王太后重新封赏安汉公王莽。王太后哪儿见过这样的态势啊，只好入乡随俗。就在她要行礼的时候，却遭到了两个人的反对。这两位敢于摸老虎屁股的人，分别是广平国相班质和琅琊太守孙弘。班质是汉成帝当年最爱之一的班婕妤的弟弟，早年与王莽同为黄门郎，对王莽这个人的德才了如指掌，因此此时站出来唱反对意见，那也算是冲冠一怒。而孙弘作为地方官，非但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送生，居然把他所在的地方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了如实汇报。眼看着有人竟敢对主子大不敬，七小虎中的大司空甄丰立马就还以颜色，对两个人进行弹劾。孙弘捏造不详，班质隐瞒祥瑞，以不道之罪一律当斩。王莽假意向王太后进行汇报，然后准备对孙弘和班质进行杀鸡儆猴的表演。可哪知道王太后这次没像往常一样直接批同意两个字，而是说了一番话：孙弘交给你全权处理，班质交给我来处理。王莽知道王太后有意庇护班质这个名门之后，也不好违了太后的意思，只好把孙弘给砍了头了。这件事之后，朝中一些正义之士已经隐隐察觉王莽有篡夺皇位之心了，不少有识之士迫不及待地挂冠归田，以避其祸。冯蒙是北海郡都昌县人，属于贫苦大众出身，出道的模式和刘邦很相像，先是在县里谋了个亭长的职务，整天地忙着搞治安。有一天县尉下乡的时候路过冯蒙的亭所，他就跪地相迎，结果县尉连句客套话都没有就走了，这让冯蒙感到很没面子，一怒之下主动辞职，就开始了求学生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冯蒙通过多年的进修，很快就赢得了才子的称号，后来就到朝中为官了。他本希望能得到贵人相助，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然而吕宽事件的发生打碎了他的梦想。王莽专政，这天下还有他施展才华的空间吗？于是他决定归隐山林。走之前他对朋友说了这么一句话：与其行尸走肉的留下，还不如潇潇洒洒的离开。然后他还干了一件小的不能再小、微不足道的事情，摘下自己的帽子挂在东都门的城楼之上，然后飘然而去。这就是挂冠归田的由来。这该得到的王莽都已经得到了，该打压的都已经打压了，也许是闲着没事儿，也许是突然心血来潮，王莽突然就想起来已经死去多年的丁富两位昭仪了。当年正是拜他们二人所赐，他才光荣地下岗回家了。如果不是汉哀帝的命太短，他再就业的机会那微乎其微呀。也正是因为这样，王莽对丁富二后是恨之入骨。尽管他一回到朝中 就把丁家、傅家两家的势力来了个一窝端。可事隔多年了，依然对丁傅二位皇后耿耿于怀。正因为这样，挖掘丁傅二后的坟墓就成了王莽的梦想。事实证明，王莽是个有梦想的实干家。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王太后听说，忙就对他说了，你这样做不太好，人都死了，还要这么做，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应该说呀，王太后是以商讨的口气对王莽说话的。可这次王莽回答得特别坚决，丁傅两位太后棺材里分别留着太皇太后和帝太后的喜寿，如果不拿出来废掉，那就不代表他们早已经成了废后啊。王太后没辙了，只好叮嘱他一定要保留丁傅两后的全尸，点到为止。据记载呢，挖傅太后坟墓的时候，突然土石崩塌，压死了民工有几百人。而挖丁太后坟墓的时候，突然间就喷出了四五丈高的内火，同样烧死烧伤了几百人，造成了两起活生生的盗墓血迹。话说挖了丁傅二后的坟墓，王莽终于泄了私愤。可是啊，这个世上的事要是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汉平帝虽然只有14岁，但是对王莽这种禽兽行为还是感到震惊。再加上王莽又诛杀了他舅舅家的人，剩下的光杆司令魏太后还跟他两地相隔，当真是遥遥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这样一来，汉平帝渐渐地对王莽充满了仇恨和敌视。一看见王莽，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唯恐避之而不及。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长大以后我就杀了你。汉平帝的反常，王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旁敲侧击的想问汉平帝，你也不小了，以后少玩这种游戏啊。但汉平帝总是对他避而不见。好在呢，汉平帝身边的侍卫多半是他的亲信和耳目，因此当汉平帝嘴里长大后我就杀了你的这句话传到王莽耳朵里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震惊，接下来是惊恐，再接下来就是愤怒。这天下现在是我说了算呢，我想杀谁就杀谁呀，想灭谁就灭谁，没人敢对我说半个不字。你汉平帝居然口口声声地说长大以后就杀了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一下你自己什么德行，整个就一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如果当年不是我把你捧上这个位子，只怕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捡狗屎吃呢。我能把你扶上皇帝的宝座，同样我也能把你踢进地狱。想到这儿，王莽的眼睛里边是充满了杀机。先下手为强一直都是他的办事风格，消灭一切不安因素才能确保长治久安。元始五年12月初8，这是一年一度的腊八节，王莽向汉平帝进献了交酒，以示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汉平帝本来对王莽要来个习惯性的避而不见呢，但这次没法躲呀，王莽以节日为理由定要他当场品酒。汉平帝没办法了，只好接过酒来一饮而尽。王莽的情意到了，汉平帝的礼貌也给了。事情按理说呀，到这儿算告一段落了， 可是这天晚上呢，汉平帝突然抱着肚子说肚子疼，御医们就有活干了。他们在望闻问切之后给出的答案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人说这是得阑尾炎了，得赶紧手术，有人说这是肠胃炎，得止疼，有人说呢汉平帝得的是别的病。事实上汉平帝那年轻的生命怎么经得起如此折腾啊，御医还在争执不下呢，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一切都在王莽的掌控之中啊，汉平帝刚没气儿，王莽没有选择躲，而是来了个跑。作秀表演那是他的拿手好戏呀，他是连夜跑进了宫中，组织御医们一边假装对汉平帝进行急救，一边声泪俱下，其声也悲，其泪也伤，其情也真。随后王太后对汉平帝的死下了这样一道诏书：每疾一发，气折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汉平帝死于哮喘，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死因就成了一个谜。在汉平帝的葬礼上，王莽哭得那叫一个悲伤啊。一切表演结束之后，王莽马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册立新皇帝。大家都知道，自从汉成帝开始，加上后面的汉哀帝，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生下儿子，还未成年的汉平帝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时候汉元帝都已经绝后了，因此呢，汉平帝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之后，皇帝的人选自然得往汉宣帝的儿孙辈当中选了。此时汉宣帝还有五个孙子在世，列侯48人在世，按照常理来说呀，他们五个人应该是新皇帝的不二人选。可是会议一开始，王莽就来了个民主发言：各位认为汉宣帝的玄孙中谁最适合做皇帝呀？这名义上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实际上已经把选皇帝的范围做了规定了。新皇帝只能从汉宣帝的玄孙当中来选，汉宣帝的孙子辈只能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了。这个时候啊，朝中谁都是唯王莽之命而失从，所以没有人敢对王莽的话唱反调，都选择了沉默是金。选皇帝的范围确定之后，那接下来就是优中选优了。汉宣帝的玄孙一共有23个人，按理说如果正常 PK 呢，也得花费不少的时间，但是人家王莽似乎早就胸有成竹了，马上就说话了：楚王刘启的曾孙，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刘婴，聪颖伶俐，天庭饱满，天生就是做皇帝的料，各位以为如何呀？此时的刘婴年仅两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婴儿啊。王莽随即说出了立他为皇帝的理由，这是占卜的结果。汉宣帝的玄孙当中，只有刘婴的面相最为吉祥。这时候众人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他们也都是明白人，知道有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没有办法改变，与其做无所谓的反抗，不如乖巧的顺从。因此他们没有再选择沉默，而是以热烈的掌声对王莽进行了拥护。结果王莽的提议全票通过了。次年三月，王莽立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王莽在给刘英安上这样不伦不类称号的同时，心里边压根儿就没把刘英当皇帝来看。其实呢，他心里边在想着怎么给自己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这时候王莽的同盟孔光已经去世了，王莽就提升马公为太师，提升长乐少府平燕为大司徒，然后再提拔一些后起之秀培养成自己的嫡系部队。也正是因为这样，朝中大臣对王莽那都是极尽巴结奉迎之能事。权陵侯刘庆首先站出来打了一个报告，提议效仿周公辅佐项成王，让安汉公摄政。谢戚也不甘落后，立马也打了一个报告，说在武功县的一个古井当中捞上了一块很特别的白色石头。这块石头太特别了，虽然不会流眼泪，但是它却会唱歌，因为石头上面有八个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我叫杨靖伟，我是白石坊太师第七代非遗的传承人。 58岁的杨靖伟是地道的老北京，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健壮，有着习武人的气质，讲起太师的历史真是如数家珍。 我们白石坊太师老会啊，他成立于乾隆5年，也就是1740年，距现在为止已经是2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同治9年，白志芳呢有两位大户重整了白志芳太师老会。1956年左右呢，北京印钞厂呢正式的成立太师这个队伍了。 舞狮是中国和西域文化交流的产物，有南北两种表演风格。白志芳太师属于北狮，北狮一看就是一只狮子，看不到舞狮人。早年间白志芳太师是一黄一蓝，后来慢慢发展成了黑狮子。 这个1959年呢，白志芳太师呢应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竣工庆典，当时由于没有这个颜料呢去染这个蓝狮子，有那个老师傅呢想了个办法，就是把狮子头呢染成黑色，舞台上呢再用这个蓝光呢去追。这个表演受到这个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赞扬，从此以后呢，黑狮子呢就在京城这一带呢就是享有一定的名义了。 走进白志芳太师的训练场地，会看到放置在舞台两侧的太师头，拿起这个狮头少说也有8-9斤，但在早年间的狮头可是重达70-80斤，没点功夫别说舞动它，就是拿也拿不动。白志芳太师除了月条案、地螺丝等高难动作外，就是享誉京城的绝技戏球。 当这个狮子啊走会呢走到一个桥头上的时候呢，舞狮人呢他把这个狮子头这耳朵给甩到水里去了，这怎么下去拿，在腰上系上一根绳子，把这人呢从这桥桩上往下续，这椅跟头俩配合把这头给续下去之后呢，用嘴给它叼上来了，上来之后呢他一抖了呢，等于这水花四溅，显出这狮子还挺漂亮。 杨靖伟打小就喜欢舞狮，1984年进入太师队，现在他成了项目的传承人，除了日常教学指导，还参与到太师展现方式的创新中。 我们跟厂子里边呢拍过这个京剧《白石坊太师》，话剧的《白石坊太师》，

关云长知是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好多人呢都拍王莽的马屁，全陵侯刘庆就打报告说应该让安汉公摄政，谢弃也不甘落后，说打出了一块石头，上边有八个字，叫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刘庆是想得到王莽的另眼相待，而谢弃是王莽一手提拔的后辈，两个人这么争先恐后，那也是理所当然。王莽接到两个报告之后，朝七小虎当中的王顺使了个眼色，那接下来就看王顺的了。王顺自然也不是吃闲饭的，立刻把报告的事儿向王太后进行了报告。王太后也不是傻子呀，封什么头衔都可以，唯独皇帝这顶帽子不行。这明明是骗人的把戏嘛，怎么能实行呢？接下来就看王顺怎么说了，他是这样对王太后进行劝告的：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王莽想要做的事儿，现在是谁也阻止不了。再说了，王莽只不过是想通过当摄政皇帝来治理和镇服天下罢了。王太后只能发出无可奈何全落去的感叹，同时把朝中大臣都召过来商议具体的实行办法。商讨的结果是这样的：首先，王莽有享受皇帝待遇的权利，穿天子服装出入用皇帝的銮舆；其次，王莽有遵守非皇帝待遇的义务，不能搬进皇宫，称呼也有讲究，臣民称他为摄皇帝，祭祀时称为假皇帝。王莽自称玉，如果见了太皇太后、皇帝皇后，仍自称臣。随后王莽改年号为居舍，正式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王莽以假皇帝身份设立国政，这消息一传出去是举国哗然，刘氏宗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就在他人还处于愤怒的严厉谴责的时候，安仲侯刘崇，这个刘崇啊，就是汉景帝的儿子刘发的孙子，就找来丞相张绍进行一次紧急商议。当他抛出想尽微薄之力号召天下讨伐王莽的时候，张绍是举着双手赞成。事实证明呢，刘崇和当年的田藏很有一拼，他想到造反之后也同样停留在嘴巴上，天天是高唱造反之歌，等世人都知道他的想法之后，他这才带领军马慢悠悠地向最近的宛城发起了进攻。结果宛城早就有提防，起义的结果是寡不敌众，刘崇和张绍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一首英雄壮歌。刘崇和张绍舍生取义之后，却苦了他们的家族了， 按照常理，造反的后代通常都没有好果子吃。刘崇的伯伯刘家和张绍的堂弟张耸却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商议一番之后，决定先发制人。与其等着王莽来收拾他们，不如主动上门去请罪。于是就写了一封认罪书。认罪书首先说明，他们是被逼无奈被拉上了贼船。其次，他们说已经诚心悔改，请求政府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后是赞美王莽的话，总之那是环环相扣，文采斐然，语不惊人死不休。王莽一听说造反，本来是紧张的要命，结果刘崇这么不禁打，这倒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此面对着刘家和张耸等人的请罪书，又见里面大多是恭维扶赞之言语，他高兴之余表现得就很大度，不但免了两个人的罪，而且还进行了加封，封刘家为帅李侯，封张耸为书李侯。当然王莽这样做最终的目的还是笼络人心，因此有人做如下的诗进行了讽刺：想秋风无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都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刘崇起义失败，革命的圣火并没有扑灭，后继人是东郡太守翟毅。这个东郡呢，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县的西南部。这个翟毅呢，是前丞相翟方进的儿子。眼看着王莽祸国殃民，痛恨至极的他找来他姐姐的儿子陈封，就说了这么一番话：新都侯王莽设天子位，号令天下，自称学周公辅成王之事，我看要不了多久，他必要取而代之。方今刘汉宗室衰弱，外侮强大藩国，王莽一旦发难，莫能抵抗。我是宰相之后，官为太守，父子受汉皇恩深厚，理当率先讨贼。宜安刘汉社稷，想发兵西讨王莽老贼，你愿意追随于我吗？年方18岁，正值血气方刚之年的陈封是想都没想，就说了一句我愿意，表示出了他强烈的支持。考虑到一个好汉三个帮，翟毅马上联合了刘氏宗族的三位大叔级别的人物，东郡都尉刘宇、延乡侯刘信、刘信帝五峰侯刘皇。公元7年9月，翟毅自任大司马祝天大将军，立东平王刘云子刘信为天子，东平王教师苏龙为丞相，中尉高丹为御史大夫，正式打出了反王莽复汉室的大旗。本着造反未行，檄文先行的原则，一封封声讨王莽的檄书就传散开来。檄书严厉声讨王莽毒杀汉平帝，骗取摄政尊号，挟天子以令诸侯，蓄谋汉家天下十恶不赦之罪，公告天下，今汉皇刘信已立，号召天下利民共赴汉室，齐心协力铲除王莽等窃国大盗。也正是因为这样，讨伐王莽的檄文发出，各地的爱国人士纷纷以踊跃的形式参加了翟毅的反莽大军，那场面是比至山阳众10余万。这是前汉书翟方进传里边写的， 就连长安一带的资贼赵明等人也加入了翟义的造反军中。那反王莽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一朝高过一朝。正在做皇帝美梦的王莽一听说是心惊胆战，立马就来了一个双管齐下。首先本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原则，王莽来了个旗舰下天山。他封清车都尉孙建为奋武将军，成都侯王毅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俊为强弩将军，城门校尉王旷为镇威将军，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镇羌侯窦旷为奋威将军，前往镇压。基本上这都是他七小虎里的成员呢，看来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话一点都不假。其次，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甜的王莽接着进行作秀表演，以拉拢民心。先是整天抱着孺子刘婴到宗庙去祷告，系成王佑、周公摄政，而管蔡协陆父一叛，今翟义一携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且莽之都矣。然后呢，他又模仿着周书写了一篇文章，说自己设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把皇位归还孺子。事实证明啊，王莽的双管齐下取得的效果那是可喜的，人气得到了回升，将士也因为嘉奖而变得个个身先士卒。结果在年底的大决战当中，义军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翟义被捕了，被碎尸万段于陈都大街。这王莽还不解恨呢，又挖开了位于汝南境的翟方进的坟墓，还有他们家的祖坟，烧起棺柩，一灭三族，诛及种祠，置皆同坑，以赐五毒，并葬之。这王莽太狠了。这句话给大家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把他的坟给刨了，把他的棺柩尸体都给烧了，把他的上下三代全给杀了，凡是跟你沾亲带故的全都杀掉，然后把这些人全都埋到一个坑里边，再放上五毒虫，把那些有毒的虫子啊全都扔到坑里边，跟那些尸体一起埋上。这两起造反的事件之后，以王顺为首的七小虎亲信派很快就向王太后打了一个报告，各地之所以敢于造反，是因为王莽的权力太轻，束缚力不够造成的，建议太后给他重权，才能镇抚天下。那王太后就问了，王莽已经是摄皇帝的位子了，还要怎么给他加权呢？王顺就说了，将摄皇帝的摄字去掉，在王太后和汉平帝面前仍称假皇帝，方能镇抚天下。王太后是无言以对呀。事实证明，这只是王莽的投石问路，他的真正目的是名正言顺地当他的皇帝。果然还没过多久呢，文饶侯刘京、车骑将军扈云、太保署吏臧洪先后上书，称发现了祥瑞。结果他们呈上的石牛、雍石这些东西，都写着相同的八个字：天告地福，献者封侯。王莽向王太后汇报的时候，继续作秀，他忽悠王太后。首先信誓旦旦地重申自己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的心，只想以微薄之力给刘婴打造一个盛世繁荣的时代，现在这样仅仅是一代天时。其次呢，向王太后提出改纪年的建议，就是改居舍三年为初始元年， 这目的说是以应天命。王太后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啊，只好答应他改纪年的请求了。而王莽此时改纪年已经是醉翁之意不在年，在乎皇位也。12月，王莽率领朝中文武大臣到高祖庙去祭祀。回来之后，他美其名曰至高庙拜寿金匮神善，然后把手一抬，众人早已经把黄袍穿在他身上了。他故意推脱了一番，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未央宫前殿，坐在那把垂涎多年的龙椅之上。顿时间呢，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喊声是响彻云霄。随后王莽就下达了一道诏令，定国号为新，改12月朔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这道诏令也宣布将小皇帝刘婴正式废黜。为了显示他正式取代了刘氏天下，他立马叫王顺去长乐宫向太皇太后索要传国玉玺。王太后这个时候才算是大彻大悟啊，无奈此时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太皇太后大怒，指着王顺的鼻子大骂：王顺，你家蒙受汉室皇恩却不思报答，反而趁汉室人孤势薄帮王莽篡位，像你们这样的人猪狗不如。我乃汉室老寡妇，活不了几天了，我死了就让这块玉玺陪葬，你们不要痴心妄想。王顺趴在地上那个汗颜呐，过了好久他才抬起头来对太皇太后说：事已至此，王莽对传国玉玺志在必得，太后你能守得住吗？我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兄弟定会遭到灭族的报应。王太后是沉吟了半晌，终于拿出了传国玉玺。王顺一看大喜过望啊，正要去接呢，王太后突然举起了玉玺，狠狠地就朝地上摔了下去，就听见啪的一声，玉玺被摔缺了一个角。同时呢，西汉王朝也在这一摔当中结束了。事实证明，大骂一顿、大哭一顿和大摔一顿，这三顿就成了王太后政治舞台上的最后表演。后来王莽用黄金补了缺角，破玉玺终归是玉玺，照样使用。而对于王太后，她并没有怪罪，还是像以前那样恭敬有加。是啊，那是她亲姑姑啊。曾几何时，正是这位其貌不扬的姑母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如今哪怕是当了皇帝，她感恩的心依然还在。于是他尊他为王家新朝的新氏父母太皇太后。可是这一切都弥补不了王太后的自责和悔恨。原本她是这江山这王朝的主母，现在变成了客人，而原来被她提携的客人又变成了主人，这一切都足以让她痛苦万分。汉元帝待她再不好，也是她的丈夫，给了她和她的家族至高无上的尊贵和荣耀，而刘氏江山、汉氏天下却毁在了她的手上。正像一首歌里唱的，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呐。王莽就是一个痴心人，他拆毁了汉元帝的庙，在这上边为他修了生祠，称为长寿宫。